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980点，跌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14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3，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9，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36美元，卖出1,844.14美元。天气方面，清凉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平时总是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你，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欢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 是特别的美。曾相片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那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特别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 温志安，我哋有叶德娴嘅歌声。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今朝早咧都有啲清凉嘅，而家室外温咧有15度啊，相对湿度69%嘅。哇！嚟到呢个月尾嘅时分啦，2021年1月30日，农历咧就系12月18日星期六的早上啊。平时呢第五台呢早上就会有清晨爽利节目啦，不过一二和普通话台呢就可能未必是听到这个节目啦。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在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但剛才都講啦，平時咧星期六嘅早上咧就會如常有呢一個嘅清晨爽利節目啦。咁啊，大家都可能知道啦，第五台咧都係比較年長嘅朋友去聽。咁所以咧，今日咧佩佩揀嚟啲歌咧都可能舊少少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喎，而家咧好多啲舊嘅歌咧，其實好多人都會翻唱，一啲新嘅歌手都會翻唱。有啲人又覺得翻唱又有翻唱嘅味道啦。咁啊舊有唱嘅有舊有唱嘅歌手朋友嘅味道啦。咁無論係點樣都好啦，都係一首好歌嚟嘅。帶嚟咧有我哋 Sam 去嘅印象。曾几何时我曾经问过一个都后生仔女，问佢知唔知芬妮同恩妮系边个？佢哋完全系唔知道噶。当年都好红下嘅两位嘅歌手朋友，其中嘅呢一位芬妮咧，有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故乡的雨》。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评。平常的睇几远，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禅前旧宴，从回旧里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长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声这心里而碎，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 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清凉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大咁样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啊，吹和缓。 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嘅，明早仍然系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室外温咧15度，相对湿度69%嘅。其实我觉得15-16度真系好舒服嘅一个气温啊，唔知你觉唔觉得咧？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堕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佩佩的前辈蔡枫华倩影，跟住来嘅呢一首歌咧，佩佩好喜欢。虽然原唱唔系佢，不过唱红系佢，喺我嘅节目里边播放率都好高嘅呢一首歌。主唱有麦洁文。念卷西风，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念内，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家美好竟似迷人，可惜不如我做梦，还永不回来，回想起令我一直着爱，今天我 原唱有吴亨麟，不过唱红嘅有麦建文，十分喜欢嘅《帘卷西风》。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小凤姐出场，风雨同流。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阵，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话，华府必须准备好采取行动，要中国政府为在新疆、香港的行为以及威吓台湾付出代价。沙利文出席美国和平研究所一项活动时话，美国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发出清晰和一致的声音，他没有具体说明会采取什么措施。另外，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将会检视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所有国家安全措施，包括美中去年一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普萨基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将会与盟友协调和沟通。本港新增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几宗。需要强制检测的荃湾六阳新村凹座18楼有多人确诊，涉及4个单位，同层其他住户需要接受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相信，是同层有人先受感染，再传播其他人，暂时未扩散到其他楼层。由尖旺同九龙城指定区域分别多7宗同11宗个案。红磡永明竹店至今有10人确诊，分别是7名员工同3名家人。另外，荔安邨荔平楼、窝打老道荣德大厦、红磡温思劳街31号、必加街乐家大厦需要强制检测。政府统计处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全年经济收缩 6.1%， 去年第四季经济按年收缩 3%， 幅度较前季收窄 0.6%， 因为内部和对外需求都有所改善。经季节性调整，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2%。

无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博知音的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林子祥，谁能明白我。有时咧真系连自己都未必明白自己嘅，咁啊唔需要明白啦。总之每一日都过住一个快乐、愉快嘅心情迎接每一日咧，就 OK 噶啦。有时唔好寻根究底，问得咁清楚，即系人哋当然未必明白自己啦。有时真系连自己都唔系好明白自己。快乐啦，我觉得尤其是而家喺疫情当中咧，大家一定要抱住一个正能量嘅心态啊！因为咧，如果负能量一增加咧，个身体嘅抵抗力又会差咗啲，咁所以咧，抱住一个正能量去踏出每一日啊，最紧要咧就系觉得自己今日咧精神，今日咧就系健康，今日咧就有新嘅一天，好似我哋呢个精神爽嚟个我个开场曲咁样，好好咁过每一日咧，就即系令到自己咧都可以愉快啲嘅心情。虽然咧你话焗住个口罩，梗系唔舒服啦，去到边又洗手，洗到只手咧干晒啦、鞋晒啦，系嘛？咁但系都深信，即系呢件事咧，好快系会雨过天晴嘅。时间嚟到早上的五点搭八，听紧噶啦，由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省里。其中佩佩好喜欢播的一位嘅女歌手，当然就是我哋的妹姐梅艳芳啦。交出我的心， 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果我一生，交付每分诚恳。倾出我的心，全倾出我的心，我愿承奉每一分欢欣，爱在燃亮我，求我原谅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 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果爱心，交付每分诚恳。 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走醉与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你善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主持，今天醉到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像舞姿，当走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到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苏醒何妨从头开始，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原唱者有李炳文啊，翻唱嘅咧有我哋嘅刘德华主唱嘅《昨夜的渡轮上》啊，同原装正版一个民歌版本嘅《昨夜的渡轮上》咧，那个感觉好唔同啊。不过又几得意嘅，那个感觉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一啲嘅翻唱歌曲咧，佢有一个重新嘅一个音乐嘅编排咧，令到首歌嘅感觉咧完全系自然不同嘅。当然啦，有时候觉得即系。最初唱嗰个版本最好啦，点解？因为你听熟咗个耳轨嘛。但系有时翻唱嘅时候，亦都有翻唱嘅味道嘅。咁当然啦，你话真系叻唱歌嘅朋友唱咩歌都好听噶啦。 就好像学友咁啦，其实要数下学友一啲嘅好歌或者一啲嘅大家都熟悉嘅歌真系好多。早期作品《遥远的他》，张学友。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这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月娘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夜雨中似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这爱是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这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情并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 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清凉嘅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明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系温暖，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啊。嗱，讲起花咧，好多女孩子咧，真系对佢又爱又恨啊！特别咧喺一啲重要嘅日子里边咧，就觉得啊，点解我好似争咁扎花咁？但系当人送俾你嘅时候，又觉得好似好嘥钱啊！ 错过了你的新人，急赶而来，失望而回，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 不自存，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变的走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 花咧，你话除咗即系一啲女孩子好渴求之外咧，我相信咧都系喺过年过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中意买花嘅。咁啊，今年咧，过年嘅时候咧，如果真系要买花咧，都选择人冇咁多嘅时间去选择嚟嘅花啦。好，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六点，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咧，梁万福医生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痔疮嘅问题嘅，唔知道你有冇呢个烦恼咧？其实我想年纪大了呢就即是或多或少都有这些问题。你知啦，城市人坐得多嘛。是不是真的坐得多就会有这个问题呢？一阵要留意一下啦。这个就是我们有陈百强，深爱着你。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 心中想你，而今想你，怀念着。 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是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阵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 近一间护老院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11人死亡，可能同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有关。这间护老院位于山区一个城镇，今个月7号爆发疫情，全部48名院友和17名员工受感染，5名院友在院舍内死亡，另外6人送院之后不治，还有5人留医。调查显示，可能由最初在英国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引起。当局公布，西班牙发现来自英国的变种病毒感染个案近日大幅增加，去到星期五已经有大约350宗确诊病例。天气方面，清凉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夏威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夏威以南、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7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982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14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1，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8，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09美元，卖出1,8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二零一九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这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嗰啲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月30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12月10。室外温15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喺呢一个清晨爽利嚟到呢个时分咧，一阵间咧就会有老人科专科医生呢一个嘅梁万福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痔疮问题啊。讲紧你话痔疮咧，唔系净系哥哥姐姐有嘅，其实而家普遍咧好多后生仔女都有。点解咧？即系可能饮水唔够又或者咧即系食肉太多，我哋叫食肉瘦啊，食蔬果啊比较少啲啊，又或者真系坐得多。你知而家啲年轻人啊吓，即系可能咧成日对住部电脑噶嘛，咁啊即系完全可能坐十几个钟你都唔喐嘅，咁系唔系就系因为咁，然之后就患有痔疮咧？你有冇呢个烦恼咧？如果你都有呢个烦恼嘅话咧，或者你冇呢个烦恼，不过听一下我都觉得系对你有益有帮助嘅。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噶啦。在剛才揀李克勤的歌的时候，哇，发现原来很多歌佩佩都认识的。不过在芸芸的认识的歌曲当中，当然都要揀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歌。那就揀了这一首了。 明月夜雨醉了，夜空天一分凄迷，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游黑 能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让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电话旁边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啊，梁医生嗱，你知啦，近排咧就疫情啦，大家都成日留喺屋企啦，咁啊留喺屋企咧就好多时候就成日都坐啦，咁甚至乎咧有好多即系特别系男士，我发觉佢哋咧好中意咧就匿入厕所，咁可能拎住部手机又好，拎住份报纸又好，拎住啲咩都好咧，就喺厕所又坐好耐啦，跟住然之后咧坐下咧又话。哎呀，点解有啲大便会带咗血嘅呢就驚餐死啦。咁就原来呢最后呢就验出係有痔疮呢个问题喎。讲起痔疮，香港人算唔算普遍呢？ 咁你痔疮呢其实就係佢喺个人口里面都系普遍嘅。咁就係话40岁之后呢陆续个痔疮嘅情况都会较为常见啦。咁当然呢个 痔疮基本上咧，即系同我哋个人类嘅生活习惯都常见嘅，因为人咧就系企喺度嘅嘛， 嗯， 同呢个动物就四只脚爬爬咧，咁嗰个即系地心吸力就唔同啦，啊，即系话分布，咁我哋会分布我哋嘅血液循环咧，下肢嘅部分会多啲啦，咁同埋我哋喺嗰个即系肛门周围即系血管会膨胀嘅机会会大啲，咁啊痔疮基本上嘅原因咧就系话喺嗰个直肠肛门里边嘅静脉曲张，咁咧啲静脉曲张咧就会引起，即系话我哋会损啦，即系曲张得紧要咧，就可能损，损就会出血啦。咁呢个就系都系痔疮出血嘅原理。咁我哋亦都喺睇到有啲痔疮咧，就系净系喺个肛门里边嘅。咁但系如果痔疮咧就坏啲噶。咁即系话喺肛门出边啊，走咗出边。 哦，即系头，即系正如就系大家所讲嘅外痔同埋内痔啦，系嘛？ 是啊是啊，即是啲俗语咁，外痔同内痔其实都系痔疮嘅一个种类咁。 咁但系即系有听好多朋友讲话，即系啲职业司机特别容易有，就真系莫非坐得多就会有呢个问题？ 其实喺原理上边咧，就话我哋痔疮咧，就因为我哋腹腔嘅压力提升嘅话咧，即系长期腹腔里边压力提升咧，系会令到嗰个喺肛门里边嘅静脉个压力会上升嘅。咁任何嘅原因都可以啊，就系最常见系咩？当然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长期嘅便秘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咧要去，即系头先讲啊，啲人去厕所踎好耐，先屙到大便出嚟。咁就长期嘅便秘咧，就会引发去即系有痔疮形成。咁第二个好常见嘅原因，当然就系女性啦，即系怀孕啦，怀孕里边有个 B B 喺度，咁就做住喺个腹腔里边嘅血嘅压力提升咧，引发起咗我有呢、這个即系痔疮嘅发生，呢、這个两个主要 呢个叫孕痔啦，系嘛？ 系啦，系啊。 咁但系即系话嗱，如果真系唔好彩有呢一个痔疮啦，咁点医啊？有冇咩方法可以即系减低佢，唔好成日即系干扰咗我哋嘅生活咧？ 嗱，咁啊，我哋要睇个情形嘅，即系当確診咗有痔瘡之後，當然我有種唔同方法啦。好常見咧，用一啲嘅塞肛嘅一啲嘅藥物咧，即係令到個痔瘡咧就係減低個即係影響，咁都係最常用嘅一啲藥物啦。或者我哋頭先講嘅啲痔瘡走咗出出邊肛門出邊咧，佢係其實咧就係嗰啲一啲即係肉啊，嗰啲即係啲皮膚多咗啊，因為嗰個血管嘅問題令皮膚多咗，咁啊搽翻啲外用藥膏都有得幫助。不過长远嚟讲，都系从个预防角度嘅预防咧，就话个即系大便畅顺，即系最紧要搞个大便啦。 系， 话我哋即系令啲大便即系顺啲咧，就话我哋喺个水分啦，水分即系吸收多啲啦， 纤维要多啲啦， 纤维啦，令啲大便淋啲。亦都有啲药物可以令到啲大便咧即系淋啲嘅。咁呢啲都可以用嘅，譬如一啲乳果糖啊。呢啲咧都系可以令你大便淋啲啦，一啲嘅水溶性嘅纤维嘅食物啦，一啲都系可以帮到喺个排便里边好啲，养成一个较为良好嘅排便习惯。咁都系帮到嘅。 咁即系做运动又有冇帮到忙嘅咧？ 咁个运动咧就整体个运动好啲，令个排便嘅习惯好啲，都系一定有个帮助。咁啊，大便习惯啦，即系话。我哋养成一个定期嘅大便习惯，等我哋系个肠喐得好啲，排便好啲，就唔系话咁啊！香港人好忙啊，即系话，即系一起身就可能要赶车。咁其实咩时候最容易有即系所谓便意？通常系朝早食完早餐之后。但如果你食完早餐即刻要赶车，可能要坐个几钟头车至去到即系办公室工作场所，可能已经过咗所谓个肠喐动嘅便意啊。咁就即系佢就冇便意嘅时候，你排唔到便啦，排唔到便嗰啲，咁咪过秒啦。过秒啲大便又会积耐啲，积耐啲咧，你排便又难啲。咁就一个所谓恶性循环。咁呢个咧就我哋需要做另一个运动咧，就系话你排便难，可以做运动令到嗰啲肠喐得好啲啦。另一个运动咧就系、是、其实可以做个所谓我哋腹部按摩。即系肠喐得好啲，听过未啊？ 我就肚痛嘅时候就会做腹部按摩，等佢可以去得畅快啲咯。咁但系 差唔多 嘅系嘛？ 就系我哋条大肠个喐动咧，其实我哋知道个大肠咧系有喐动咧，其实右下角即系、就是、我哋通常讲即系所谓盲肠个位置向上行，跟住 行翻去左边个腹部，跟住向翻落一个形式，咁我将佢搓下搓下个肚腩咧，咁啊令到条肠咧喐得好啲，嗰啲便又会喐下喎。咁呢啲都系时候我哋叫一啲比较顽性嘅便秘患者会做。咩时候做最好咧？就系、是、我食完嘢之后，约摸半钟头一个钟头咧，因为我食完嘢大家知啊，食饱之后咧，嗰条肠开始识喐噶嘛。 系 食完饱之后可能个有少便意噶，但又未都去到厕所噶。咁咧嗰阵时咧，你将条肠喐下佢咧，佢啲粪便喺肠会喐得快啲。咁咧排便又会好啲噶。 咁有冇话即系乱咁嚟搓啊？定系要顺时针啊？又要逆时针啊？咁样定系点样噶咧？ 咁呢个就系右下腹，即系个头先个盲肠位置开始。咁咧佢就喺一个顺时针方向，喺嗰个外围顺时针方向一个腹部咧，咁就一个由右下腹做到去左下腹。向上，咁咧就一个顺时针方向做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正确嘅一个腹部按摩法。 冇话要做几多下嘅，即系随心嘅啫，系嘛？ 研究里面发觉咧，至少要做30至50下。 系，咁又使唔使搽油嘅咧？我哋肚痛为要搽啲油落去咁样。 呢个就唔使搽油，不过你觉得哦，有啲润肤油润下咁都冇问题嘅，即系基本上系唔使搽油，即系令个肠喐得好啲，即系。就翻个肠喐动嘅时候，令一啲喺个大肠里边嘅便便咧喐得好少少，都系帮到嘅。 嗱，头先系讲啦，即系如果有痔疮嘅话咧，好容易即系令到可能会喺大便嘅时候会痛啦，甚至乎会出血啦。即系讲真，你话痛，大家可能都会忍受得到，但系会出血嘅时候，你又会担心可能系肠嘅另外一啲嘅问题。久而久之咧，就每一次你都会好担心。咁会唔会有啲方法？不如如果有痔疮，不如一了百了，我哋做手术割咗佢咁得？唔得咧， 啱就系话你都系时常会出血嗰啲咧，都可以做手术啦。手术有几个唔同嘅模式啦。咁头先我之前讲嗰啲，可能啲所谓外痔咧，咁啊手术做完之后，又好多人会便秘又好啲嘅，因为佢嗰啲有啲少阻碍喺度。咁另外就系我哋个所谓痔疮又可以做痔疮嘅摘嘅手术啦，即系摘咗个痔疮咁就会好翻啦。轻微可以摘咗佢，如果唔系咧，就要做手术啦。咁通常我哋做手术之前咧，都会头先讲啊，你惊会唔会里边生嘢？ 系啊， 唔系净系做手术啦，做手术都会做埋大肠镜睇下有冇大肠肿瘤啊、息肉嗰样嘢嘅。咁呢啲好重要嘅，即系话我有时见到咧，就系话我40多岁都有痔疮，60多岁哦，我而家屙血咧，真系痔疮翻发，就可能系唔知原来系。大腸癌嘅問題嘅，有啲人我見到，佢嚟痔瘡年紀都唔好啊，咁就最終嘅發現係大腸癌，就可能會影響擴散，咁呢個咧係好重要嘅，去揾出個即係有冇可能淨係癌症都係緊要，因為大腸癌係可以醫嘅病嚟噶嘛。 早期發現就非常之容易可以控制得到啦。 第一期、第二期都可以即係控制得好。 咁嗱，如果要做手術去割除呢一個痔瘡咧，係即係大手術啊，定係用微創手術已經做得到嘅咧？ 通常都唔使做大手術嘅，咁通常咧都係喺肛門裏邊做嘅手術，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比例上係比較小型嘅手術嚟嘅嚇。咁、多人大家知啦，做完手術之係。都是有啲唔方便嘅。 是咁啊，但系即系病向浅中医啦。如果真系影响到你嘅生活，或者即系会令到你好担忧嘅话，如果手术系可以帮到你咧，都系一个可以选择嘅一个方法嚟嘅。当然，即系最紧要就系同你自己嘅医生咧，就好好咁样商讨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想得如此完美，我承认有

总理卡斯泰话，大型购物商场星期日起亦都会暂停营业，售卖食物嘅商场除外，并且会增加警力，加强执行防疫规定，包括民众有冇遵守宵禁措施、餐厅有冇违法营业等。他又说会否实施新一轮防疫限制措施，未来几日是关键。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有关将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延长五年的文件，俄方已经完成延长这项条约应该履行的相关程序。俄美两国日前以互换外交召会的形式签署有关延长条约有效期的协议，其后俄罗斯国会两院分别以快速程序通过相关法案并提交普京签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俄美两国唯一的军控条约，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日前通电话时同意将会在近期完成延长条约有效期所需的必要程序。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嘅接近6:34啦，欢迎收听1月30号星期六嘅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英国由听日开始开放 BNO 持有人申请签证安排，中国外交部同特区政府都作出反制，同日起唔再承认 BNO 为旅游证件同埋身份证明文件。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相信友好國家會跟隨打擊 BNO 的認受性，又打算今年移民英國的香港人說影響不大，他去意已決，為了下一代打算不再回香港。留意稍後的特寫。 政府以打擊罪行為理由建議立法推行電話卡的實名登記制度，並諮詢公眾一個月，市民日後要買電話卡要先向電信商提供身份證明文件，每個用戶可以向每個電信商申請最多3張的儲值卡。人權組織就質疑政府借公共安全之名監控市民。